镜中梨花斜又一年，梨青笑，月花洒空间。梦里笙箫奏九月，梦醒泪染胭脂面。小重山，念一遍又一遍。此长夜，旧面身作对宫宴，多情最是春庭雪，年年落满离人院，雪桃尖上眼若入初见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只不咫尺天涯间，谁人寄洒空间。梦里笙箫奏九月，梦醒泪染胭脂面。小重山，念一遍又一遍。欢更楼夜，平交前尘此长夜，旧面身作对是春庭雪，年年落满离人院，雪桃尖上眼若入初见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只不咫尺天涯间，谁人寄天涯间。